是你的水乡，稻香江边，江边麝香滩，出了歌声，出了歌，领到我们的解放，领到我们的解放，一呀一族。

笑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 裳，那遥远的地方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，有位好姑娘， 我愿做一只小羊，这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 像燃烧的火，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。为什么这样鲜？ 这样鲜， 鲜的使人，鲜的使人不忍离去。它使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。 为什么这样凋零？ 这样凋零？ 为什么人呐？ 什么人呐？把它摧残， 使它成了友谊破灭的象征。

长长的满儿在心头 缠绕。 几冬春风秋雨，小苗儿已长得又壮又高。 当枝头结满了果实的时候，传来克里姆林宫的喜报。 啊，这雪山烧烤烧去了一串串甜美的葡萄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碎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 碎。树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，心儿醉了。 水清又清， 边斗笠送红军，军爱民来兵勇军，军民团结大敌人， 大敌人红旗风光好，山泉河水情有情，我便斗笠送红军，军民团结向前进。 就回来。